没有甜言蜜语，没有玫瑰花，只有爱你爱你的心从来没变化。 每天按个星星，按加一个电话，你若忙着，那我就去微博里爱他。 没有奔驰宝马，没有银行卡，只有爱你爱你的脚陪你走天涯。 你开心我陪你一起嘻嘻哈哈，你不开心那我就给你讲一个笑话。 我亲爱的姑娘，我们结婚吧， 你要给我发誓做爱的牛马。 如果你要嫁人，你嫁给我吧。 我是你孩他妈， 我是你孩他爸。我亲爱的姑娘，我们结婚吧， 你要对我发誓做爱的牛马。 如果你要嫁人，你嫁给我吧。 我给你一个人， 我给你一个家。没有甜言蜜语，没有玫瑰花，只有爱你爱你的从来没变化。 每天按个星星，按加一个电话，你若忙着，那我就去微博里爱他。 没有奔驰宝马，没有银行卡，只有爱你爱你的脚陪你走天涯。 你开心我陪你一起嘻嘻哈哈，你不开心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笑话。 我亲爱的姑娘，我们结婚吧， 你要对我发誓做爱的牛马。 如果你要嫁人，你嫁给我吧。 我是你孩他妈， 我是你孩他爸。我亲爱的姑娘，我们结婚吧， 你要对我发誓做爱的牛马。 嫁人，你嫁给我吧， 我给你一个人， 我给你一个家。我亲爱的姑娘，我们结婚吧， 你要对我发誓做爱的牛马。 如果你要嫁人，你嫁给我吧。 我是你孩他妈， 我是你孩他爸。